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hu,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九分啊，嚟到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敏大人好， 喂 ，Kitty 好， 系啊，咁啊，今晚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同埋 Kitty 喺度啦，咁啊，十点钟啦，逢星期五晚都会有李亚力啊 ，Eric 咧同我哋讲下电影啊，讲下啲剧啊，咁啊，睇下今日阿李亚力介绍边一套啦 ，Hello Eric，Hello 敏大人好 ，Kitty 好，大家好， 系 Eric 啊，唔系，你有冇睇 Too Hot to Handle 啊？哎呀！ 我唔系太有兴趣。 哦，即系正人君子。 唔系正人君子，系佢太本冷坑。 哦，但系一集都冇睇，开头都冇睇。 我睇咗个介绍片段咧，我觉得你一系就去尽啲啦。 嗯， 即系因为譬如委内瑞拉有啲，我知道巴西嗰啲国家去得好尽。 系 咁诶，呢啲就同埋太多人造人咧，我又冇乜兴趣睇。 哦，即系唔吸引你觉得嗰啲主角， 即系佢拣啲好啲嘅 model。 我自己咧，我唔中意睇真人 show 嘅，因为我始终都觉得肯定系好假嘅咁样。咁点不知咧？嗰次我啲 friend 假嘅真人 show 上嚟我屋企咧，就冇嘢做啊嘛，系啊，即系一班人咧，最好开住呢啲嚟睇。我就由第一集开始睇，睇晒全部。 哦，我通常 咁你觉得好唔好睇 咧？ 我觉得好唔好睇。 我都系唔中意，因为我都系觉得好假嘅成分，因为佢好多剪接啊，即系当中营造好多气氛嘢啊。咁但系到最后，因为最近有新闻话，其中嗰两个即系最多镜头嗰两个，而家宣布话结婚啊嘛，佢哋 系呢啲嘢嘅嘢，听下咪 呢个都可以系 show 嚟 啫嘛， 系呢个都系茶余饭后大家倾下嘅啫。 咁 Mary 今日介绍乜嘢咧？ 嗱，我今日咧就想介绍一套叫做《缩水人间》（Sunrising）。咁其实咧，我想讲好耐噶，不过即系有段时间我就唔需要讲啦，咁所以就冇讲到。 嗯。 咁咧，但系而家咧咁巧咧，又喺翻平台上边又重温啦吓。咁我又觉得其实咧过咗几年之后再睇咧个感觉有少少唔同。 嗯， 咁所以我觉得值得拎出嚟讲下。 系， 咁首先我讲下呢套戏先啦。咁就2017年嘅，咁导演咧就亚历山大潘恩，咁佢都系编剧之一。咁主演咧就麦迪文为主嘅，即系男主角啦。 我都系俾佢吸引，所以睇 嘅。嗯，其实 我同阿 Kitty 冇睇落去都系同一个原因。 系好少幕前啊，佢好多时候做咗幕后。 系， 但其实个幕前真系做得几好。 嗯， 咁另一个咧我嗱，当然如果系主角就系叫基斯丁卫啦，女主角。咁但系其实我成日觉得呢套戏睇完之后咧，应该系周红先系女主角。 哦，嗰个叫周红。 周鸿嗰个系一个越南裔嘅，应该系越南裔嘅美国演员。 佢哋就系佢就系我同阿 Kitty 冇完成嘅原因啦。 你有冇睇 Watcher？ Watcher 冇 嘅。早段啲咁多时间有一套看守者嘅悲剧。 嗯。 咁佢系做一个都系越南裔嘅一个富豪超级天才。 哦。 吓，咁其实佢嘅演技咧已经系。即我觉得是真的值得赞许的。 嗯。 因为他突破了很多即是 一般人觉得亚洲演员的一些演的方法。 嗯。 啊、那他的演戏的戏路其实很多变的。 是。 那这个我们迟些先讲。 好 吧。那姑娘怎么都好啦，麦迪文就一定是男主角了。 嗯。 那这套戏呢就是超现实的剧情片来的。如果我分类，虽然他自己讲呢，即如果是 IMDB 他讲是科幻片啊跟着剧情片啊。咁但我觉得其实佢个科幻又唔系真咁科幻，其实有少少超现实。咁同埋我而家翻睇一次咧，我觉得佢系一个中年危机嘅片种嚟嘅。 即系你以前未中年危机唔觉啊？未，而家配合到你嘅中年危机。 2017年系因为想睇佢有几科幻。 嗯， 佢冇乜科幻嘅喎，佢系变细嗰度啊。 系啊，因为你突然间讲一个人可以缩到咁细咧，其实好科幻。 嗯， 当然有啲好童话式啦，譬如你大人国、小人国都系咁啦。 喂，同埋你冇睇 Honey, I Have Shrunk the Kid 咩？嗰度嗰个科学家将个自己啲小朋友缩细啊嘛。 有，嗰个系喜剧噶。 嗰個時佢講嗰個係純粹一個好 Spielberg 式嘅一種冒險啊， 即係冒險係啊，你縮細咗喺呢個社會，即係你矮盒嘅時候， 係啦係啦，即係未有矮盒嘅時候嗰種 爬上張台咧咁啊。 咁但係如果你講縮水人間咧，其實佢只係用一個引子咯，即係佢可以將人縮細一個引子，其實佢成件事同嗰個縮細係冇關係。即可以唔係縮細喎，可以係移民去火星嘅喎。 嗯嗯嗯， 係嘛？佢呢成個 situation 一樣嘅啫嘛。嗱，你為咗救地球啦，人口太多啦，因為佢第一針對就係講因為人口膨脹，所以衍生咗一大堆問題啦，譬如糧食短缺啦、資源問題啊， 好多垃圾啊咁啊。 係啦，咁其實如果你想換咗個解決方法，我移民火星咪得咯？你地球咪少咗啲人咯？咁其實都得，唔一定要縮細㗎，係咪？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如果套翻近少少，而家有陣時有疫症，大家都匿喺屋企嗰陣，大家又會感覺又好唔一樣。咁所以我覺得佢呢、這個當然呢個科幻嘅題材係比較新鮮嘅，即係都算係新鮮嘅，因為佢係有一個整體嘅邏輯嘅。 嗯嗯嗯， 即係佢話所有生物係可以嘅，但係除咗樹唔得。嗱，點解樹唔得咧？ 因為、這個、 我哋 有冇解釋㗎？ 另外開。佢冇解釋嘅，但我應該係知嘅。但我哋另開一個 topic， 即係好興，而家好興咁樣噶嘛。我哋另外開一集講。OK， 咁呢個係開頭嚟嘅。咁佢過咗少少，佢解釋咗個科學原理之外咧，之後咧，佢就即刻進入一個社會原理裏邊。 嗯， 即係去到第二步啦喎，即係由呢個慢四步咧開始跳呢個 wars 啦。咁呢個社會咧好得意啊，因為佢其實係用咗嗰個所謂嘅縮小技術咧，就發展所謂縮小社區啦。而且咧就鼓勵咧市民去移民啦， 嗯， 即係移民去呢個小社區、小人區啦，佢 係。 咁咧，跟住一路去咧，就你見到好多地產項目， 嗯， 係嘛？介紹你買樓啊，介紹你買屋啊，你以前咧你喺現實裏面你住曼哈頓區咧，你冇可能住咁大間屋噶啦。嗱，你去到小人區可以住好大嘅， 比例上大咗勁多啦，已經 係啦，即係係嘛？你好熟悉啊！哇，我而家香港我會移民去呢、這個。阿老阿婆，我可以做山寨王咁样。 嗯嗯嗯， 其实好似嗰啲嘢。好啦，咁跟住咧就最重要系sell 你咩咧？就话啊嗱，你而家咧呢份你而家嘅资产，譬如有$100,000，咁按比例咧，你去到小人区咧，你就会做到超级富豪噶啦，有几千万身家啦。 嗯嗯， 咁呢个地产项目，好啦，咁呢个透过地产项目之后咧，就衍生咗一个婚姻问题。就是男主角麥迪文同佢老婆嘅問題。係，咁當然第一個就大家都好想改善生活啦，咁所以咧就千方百計要揾啲好嘅屋啦，但係佢哋自己嘅資產又唔夠啦，買唔到大屋啦，咁所以咧就麥迪文好想俾老婆一間好嘅舒服嘅屋啦，又唔使咁辛苦啦。 嗯， 咁於是乎咧，佢哋兩個人嚇經過好多時間嘅觀察，即係睇咁多樓盤之後咧，佢哋就同意啦，一齊不如我哋一齊去小人區啦，就熟曬啦。咁但係咧最好笑係咩咧？就係去到中途咧變卦。 系 老婆变卦， 系缩沙啦佢。 变卦嘅原因系咩咧？就话佢剃晒我啲头发同眼眉，因为佢有个步骤咧，系要将你嘅毛发咧清除晒啦、 嗯。 如果你有假牙嘅，又要清除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因为非细胞系唔可以缩细嘅。 嗯， 咁你人缩细咧，个假牙冇缩细就好大件事。 系 啊，咁但系就因为咁咧，已经剃咗佢一边眼眉之后咧，个老婆咧就反悔。因为变咗咧，佢就唔肯。咁啊，變咗淨係得翻麥迪文喺小人區裏邊。 嗯， 咁咧仲要咩添？即係仲要好慘嘅咧，就係由呢個婚姻問題咧，麥迪文而家住大屋嘅喎，一個人，一個人住一間皇宮咁大嘅屋。 嗯， 咁就好悶。咁啊，但係咧，佢好快進出咧就跳咗啦，就講一年後啦。咁就佢老婆要同佢離婚。 嗯， 啊，因為我唔得啦，我唔會再入去噶啦，我唔會去小人區噶啦，我而家離婚啦。咁啊，仲要分佢家產啦，你知啦，美國係咁啊嘛。我分咗家產之後好慘。咁你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個婚姻問題咧，衍生到佢出現咗一個中年危機。因為咧，佢俾人分咗家產之後咧，佢就唔可以住大屋啦。 嗯。 咁所以咧，佢就要住一間咧，好似佢喺大人區嗰陣住一間 apartment 咁長一世嘅 apartment。 嗯。 嚇、啊，咁仲要慘到 係 真係冇改善，仲要冇錢使。啊，即係你原本一路渴求嘅嘢咧，就嗱、啊，我去咗小人區咧，我就唔使做啦，我退休啦，幾千萬啊，慢慢變都得啦。 係。 OK， 咁佢冇仔女啊嘛，好啦，咁啊問題就係佢冇啦，已經俾老婆分咗佢身家啦。 嗯， 跟住咧最慘係咩？佢諗住退休嘅，咁佢阿麥迪文本身咧，佢嘅職業治療師嚟嘅，佢有執照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冇諗過要繼續翻工咧，佢就冇去續牌啊。係，咁變咗咧，佢有小人區就唔可以執業。 咁佢只能做咩咧？佢要生存噶嘛，咁 唔系可以续翻牌咩？我见佢 要等 签离婚证书嗰阵，佢又 系佢有签离婚证书，但系佢冇续牌，佢话唔知有咩错咗咁佢讲过嘅。咁咧就最后咧就系要等唔知一年定几多咁样，咁佢一年冇收入唔得噶嘛。咁咧就变咗去做咩咧？就系嗰啲 C S 啊，即系 客户服务员啦， 系客户服务听人投诉嗰啲咧，好闷，好无聊咁。好啦，咁呢个佢嘅中年危机啦，咁啊。而且咧，佢已經老婆離咗婚啊嘛，咁佢又想揾個伴啊嘛，咁啊周圍揾唔到啊。咁跟住咧，跟住佢嘅故事咧就轉向一個叫放下向前看嘅方向。 嗯， 即其實咧，你會發覺咧，其實當然啦，即去到而家呢個階段，我哋已經講咗四個故仔噶咯。 點邊四個？ 唔係第一個科幻噶啦， 第一個係講呢個人口 縮小， 係縮小， 係啊，即嗰個技術嘅問題大家好 amazing 啊，好 嘢。離婚故仔係嘛？ 愛情故事 唔係。第一个科幻啦，第二个就社会问题啦，卖楼盘啊嘛，即系点样减少资源啊嘛，第三个就是婚姻问题啦，去到第四个就是中年危机。其实佢系讲咗四个短故事，不过佢用咗一个人去贯穿。咁跟住咧就系讲放下过去向前看，就系话咧佢喺个机缘巧合里边咧，喺个邻居嗰度咧就遇到一个越南嚟嘅女仔叫陈玉兰，即系头先阿周红。咁咧佢。其實好得意啊！佢個背景咧，佢寫到佢好得意。佢係一個越南農村出身，咁咧佢又因為走去示威抗議，咁所以就俾政府拉咗去坐監。咁坐監咁罰佢咧，就夾硬縮細咗佢。即係咁，你唔使成日照顧佢啊嘛，縮細咗佢，你資源慳啲。咁但問題咧，佢就同一班縮細咗嘅人咧，就偷渡。利用一個電視機盒，匿喺個電視機盒度咧，就喺越南偷渡過去美國。咁因為而家越南都叫工廠之一啊嘛，即係好多好多。即系电器啊，喺越南做，因为去美国买嘅。咁所以佢就借呢个机会就偷渡，点知咧就途中咧就个都走晒啦，即系净系得翻佢一个幸存啊。因为啱啱冇耐之前，英国咪有一单嘢，咪一个货柜车载咗十几廿个越南人。就全部都不幸牺牲咗。咁所以佢呢个咧就虽然救翻吓，但系呢个玉兰咧就冇一只脚，断咗只脚。咁佢。政府咧都求其俾啲照顧佢啦咁樣，但係佢就適應唔到，因為佢要寄住喺唔同嘅家庭裏面。咁咁啊，最後佢又唔得啦，我靠自力，即係佢農村出身噶嘛，梗係靠自己噶啦。好啦，咁跟住咧，佢就喺小人區外邊有一個貧民區喎，好搞笑喎，小人區已經係好細噶啦。咁外邊有個貧民區，貧民區係點樣做出嚟？咁一個貨櫃得噶啦。一個貨櫃咧，裏邊咧就全部起曬房屋啊，咁樣就可以住好多好多人。咁佢就住喺嗰度啦，同埋咧佢平时咧就翻入去小人区咧，就帮啲人去做清洁家具， 系 即系做清洁工。咁咧就系因为咁咧，佢就阿麦迪文就见到佢，因为佢个职业病嘅问题，即系佢嘅职业系职业治疗师啊嘛。咁所以佢一见到阿玉兰一只脚跛跛地咧，佢就职业病发作。 系，佢就想去帮佢医佢啊， 帮佢医佢。咁但系咧就因为咧。即系零件唔好啊，因为佢只脚好豆泥，佢只假脚好豆泥，咁咧就变咗佢整烂咗玉兰只脚。咁整咗烂只脚啦，咁啊 situation 就点咧？喂，咁阿玉兰话你唔得，你咁样你要帮我做翻嘢喎。佢要配只脚都要配成个几两个月。咁所以佢话呢段时间你要帮啊，我好多工作要做噶，我接咗好多清洁要做，你帮我代替我清洁。咁其实由头到尾都系人哋帮佢噶嘛。咁但係佢又因為你害到佢咁樣，即係阿麥迪文害到阿玉蘭咁樣，佢就要佢咁。好啦，但係透過佢平時嘅生活同埋佢接觸嘅人咧，佢又發覺，點解呢個玉蘭咁低，佢自己咁慘啦？嗱，斷只腳啦，住得唔好啦，又揾唔到工作啦，即係好低下嘅工啦。但係佢仲不停咁去幫嗰個貧民區裏面嘅所有人，係佢會照顧啲冇人照顧嘅人啦，幫佢哋揾食物啦，幫佢揾藥啦，幫佢揾醫生啦，即係佢完全唔覺得自己好慘。佢就去帮人，咁但系喺麦迪文嘅眼里边咧睇，佢就觉得好神奇。因为佢以前都系一个，因为好乐于即系都唔系乐于助人嘅，因为佢嘅职业嚟噶嘛，佢职业治疗师嚟。咁佢就觉得点解呢个女仔可以完全无偿，即系佢冇收过钱噶。佢周围去帮人嗰阵，佢唔会收钱。咁就慢慢咧就跟住佢走咧，就变咗好似开发咗个新嘅路向咁。等佢可以有个。动力咧走翻出去佢嗰个自己嘅中年危机嗰度，咁所以其实嗰一段咧，其实我觉得呢一段系讲得几 touching 嘅，好啦，跟住咧去到第六个古仔咧，第六个 section 咧就系叫未落，咁咧当然佢有啲阴差阳错嘅嘢啦吓，嗰啲就可以其实就枝枝节节可以唔讲，咁总之咧去到未来咧就话其实佢哋就有个机会咧就去挪威。咁因為咧，啲成個縮小嘅發明咧，係一個挪威嘅生物學家做出嚟。咁佢哋 喺呢個向全世界公布之前咧，佢有個實驗區嘅實驗嘅小村，咁就有廿幾個人就縮細咗喺度住嘅，睇下係咪可以生活到。咁就同咧，我哋之前咪有個火星前瞻計劃咧，有幾十個人咧喺個火星區度住一樣，大同小異，不過縮細咗。咁咁佢哋就去嗰度探所謂嘅第一代縮細人啦。咁啊，傾咗好多嘢。咁但係咧，佢哋其實就嗰個博士啊，挪威嘅生物學家咧，就其實點解今次要去咧？即係佢哋喺中途遇到咁。咁今次去咧，就因為咧，其實咧地球就要末日啦。 嗯。 咁所以咧，佢就有前瞻嘅。佢一早咧已經喺嗰個小村嗰度咧，就做咗個地庫，即係一個好深嘅一個地下社區。 嗯。 咁咧就係將所有人帶入去之後咧，就可以捱過將來嘅毀滅。咁如果到適合咧，就可以再出翻嚟咁樣。即係避開呢個世紀大滅絕㗎啦咁樣。咁因為佢嘅講法咧，就係因為嗰啲南極嘅冰融得太快。 嗯。 咁啲甲烷咧走曬出嚟之後，會影響成個大氣。咁人係生存唔到噶啦，即係全個空氣都係煤氣嚟嘅。咁你點樣生存得到咧？ 嗯， 係。咁咧就於是乎咧，就麥迪文就面對一個問題，就係佢留低啊，定係跟住呢一班人去避難咧？嚇咁咧，呢個就係一個未來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個 open ending 嚟嘅。 嗯， 即係地球有冇毀滅咧，係大家都唔知嘅。 哦哦哦。 淨係呢一班人走咗落去嘅啫，咁而麥迪文咧就跟住最後都係跟住阿玉蘭咧回去，即係佢原本嘅地方繼續生活。咁即係如果總結嚟講咧，其實呢套戲咧好有野心去講好多個 topic 嘅。 嗯， 咁當然頭先我講咧就係六個大嘅方向啦，就六個大嘅方向就利用麥迪文一個人去串連曬佢。 嗯， 咁所以呢個其實有好有唔好啦，即係如果你喺屋企睇係好嘅。因为咧，你睇一段咧，可以走一走去食下嘢啊，因为睇第二，系唔系好觉嘅？其实你强 调啊，喺屋企免费睇 系，系都系，咁又唔系免费，你俾咗噶啦，不过系一个月费嚟啫。咁但系如果你戏院睇坐喺度咧，就吓咁样噶啦， 系 就会吓一吓。咁所以 但喺屋企睇嗰阵，我都系吓咗， 我都吓咗，我就系去到佢哋准备去挪威嗰度咧，我就停咗啦，因为可能即系好似阿 Eric 你咁讲，可能太有野心，讲太多嘢。我一開始我係俾佢嗰個 idea 吸引嘅，即係話啊係喎，而家係啦，世界面臨呢啲咩温室氣體啊等等，縮細咗係咪真係解決到個問題？咁我覺得幾得意嘅，一開頭睇佢哋真係縮細啊，跟住揾啲屋啊，跟住慢慢講得太多嘢嘅時候，我就覺得好似偏離咗啦。 因為其實佢個目的根本就唔係縮細呢樣嘢，佢係利用縮細呢個機會去講其他頭先我講嗰啲問題。咁當然即係有人中意有人唔中意嘅，其實我覺得係好一杯好淡嘅茶，即係一杯綠茶咯。咁你開頭飲落好似冇乜嘢咁，但係如果你會 dab 下佢咧，可能你會覺得其中有一兩個位咧，你會覺得係值得要諗嘅。即係尤其是我哋而家疫症都算係幾高峰啦，即係開始緩解啦。咁但係我哋其實有啲科學家話，即係點解會咁嚴重咧？係因為你地球暖化啊嘛，啲菌咪走咗出嚟，活躍啲。好啦，咁即系话，其实我哋面对紧嘅嘢系好贴近。 系， 我而家今年面对嘅嘢系比呢套片上嗰阵2017年系贴近好多嘅。 系， 2017年大家都好 happy。 嗯嗯， 系嘛？今年大家都好屈嘅。 嗯。 咁但系我哋好似都仲系解决唔到我哋嘅问题。 系。 系嘛？即系好多大嘅问题解决唔到啊。 嗯嗯。 咁呢套戏讲嘅嘢，当然佢用一个契机，即系就正我头先所讲咧，移民火星都得噶。 嗯。 咁问题就系、是，原来好多人系。讲呢样嘢嗰阵咧，佢有阵时佢真系冇谂得好周详， 系， 咁佢就会去做一啲事情。咁、其实佢中间有一个咧，我觉得你啱啱就系睇漏咗嗰段，因为佢喺呢个挪威嗰、那个喺船上边个科学家出嚟嗰阵，其实佢有个位咧系讲得几重嘅，就系、是、个科学家个老婆，科学家个老婆讲，其实佢近来好唔开心，唔开心咩？因为佢有兩個位嘅，一個位就係、是、點解阿周即係呢個玉蘭會去到挪威，係因為當佢知道原來有啲國家利用佢個科技去將嗰啲所謂政治犯咧就縮細咗嗰下， 嗯哼， 其實覺得冇，即係佢明明係善意嘅製造一啲嘢出嚟， 係， 但係點解會有啲人利用咗佢去做一啲唔好嘅事情？ 嗯， 咁但係咪淨係嗰啲政府做嘅嘢就唔好咧？而所謂美國政府做嘢亦都係好嘅，又唔係嘅喎。 嗯， 你又會睇到其實。点解话到咁好嘅一个小人社区？点解小人社区外边会有个 贫民区？ 小人社区嘅贫民区咧？ 嗯嗯嗯。 咁其实问题又系冇解决到嘅。 系。 係嘛？即係如果2017年睇，我覺得呢套片咧係一般嘅啫。 係，但係而家就貼題啲啦， 而家 代入啲啦， 現實啲啦，係啦，多啲嘢諗下啦。 好啊，咁啊，尝试睇下呢个时候，如果大家都有时间嘅话，就回顾或者回味一下呢套戏啦。即系无论你睇过定未睇过啦，可能睇过嘅会好似我同敏大人咁样试，睇下试下会唔会有另一番嘅感受啦。即系始终嗰、那个社会环境唔同咗啦，咁可能就会深啲感受嘅。咁好啦，咁啊，今晚多谢晒你阿力咧，同我哋介绍咗呢一套《熟水人间》啊。好，咁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倾过、 okay. ，Thank you。 Okay. 好啊，咁啊，送走咗李亚力之后咧，就嚟去到晚上嘅十点半钟啦。咁我哋一阵间就听一节新闻啦，新闻翻嚟咧就会打电话俾莫莉噶啦。咁啊，今晚咧就到敏大人出题咯。 系，我都系一个续集嚟嘅，系讲一啲奇案嘅问题嘅。 哦，我哋又系听案件啦。咁好，我哋听一节新闻翻嚟就留心听案件啦。而家就嚟去到晚上嘅十点半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相隔五日之后再有人确诊，累计1039宗。两名患者都是寻日乘坐专机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抵港的人士，列作输入个案。两人寻日返港之后到亚博馆留样本，再到火炭骏阳村接受强制检疫。一名患者是34岁男子，他在巴基斯坦同父母同住，一直冇病征，印象中冇接触其他确诊者。他的太太居住在本港，双方未有接触。另一人是16岁女学生，她同样没有病征，和三位哥哥一起回巴基斯坦探亲，并且乘搭同一专机回港。她的父母在本港居住，回港之后未有接触。截至今日，仍然有175人留医，四个人情况危殆，三人严重。本港已经连续12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个案开始减少，但是不代表危机解除。张竹君说，他们以4月22号计算，如果月底都再没有本地确诊，才算是疫情受控。本港首宗确诊个案到今日刚刚好100日。张竹君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都感谢全民合作，香港才能够挨到今日。助理警务处处长陶辉居住在清水湾碧水新村的牌照屋，被质疑怀疑是违反牌照条款和占用官地。陶辉强调会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民主党的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批评陶辉作为警队高层涉嫌知法犯法，会为警队造成一个坏榜样。亦都有報道指，陶輝在社交網站發帖文，將同村另一間牌照屋包裝作民宿出租。民政事務總署說，有關住所未有領取旅館牌照。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委員民建聯的梁志祥說，無牌經營民宿屬於刑責，如果當事人涉及高官，給人的觀感和印象是非常差。有网民号召到沙田新城市广场和理唱，大批防暴警员进入商场驱赶和拉起封锁线，期间施放胡椒喷剂，多名记者和市民被喷中。警方向一名男子发限聚令告票，他曾经独自和警员理论个几钟，一度被警员包围和驱赶。警方在晚上大约7点起，以公共安全和公众卫生理由，要求在场的人士离开。另外，防暴警员在沙田大会堂外截查多人，其中在一名中年男子的随身物品里面搜出一顶安全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889点，跌4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52点，是跌59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2， 日元 106.91， 瑞士法郎 0.961， 加元 1.41， 人民幣 7.064， 英鎊對美元 1.254， 歐元對美元 1.1，澳元兑美元 0.64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0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82.41 美元，卖出 1683.73 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有一两阵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张志杰，是应届 DSE 考生。虽然我们遇上香港史上一个这么特别的情况，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支持我们，为我们打气。所以2020年 DSE 的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翻翻嚟直播室，咁有敏大人喺度啦，有 Kitty 啦，电话旁边咧就有莫莉 ，Hello，Hello， 系，喂，见面啦，我前阵子咧就讲过一个题咧，就系讲一啲劫案噶嘛，咁有啲贼咧，佢哋就系净系死好运啦，有啲咧就系佢哋咧已经系做晒计划噶啦，但系天时地利人和唔到咁样。咁咧，佢哋就變咗會失敗啦，咁樣啦。咁咧嗱，咁啊近排睇多咗呢啲咁嘅劫案咧，咁啊令我覺得啦，喂，其實咧即係做賊都唔係咁容易噶。嗱，打個比喻啊，如果你做壞事嚇，講你啊，你真係謀財害命啦，咁你害咗命。咁都有條絲喺度噶嘛，咁嗰陣我同阿李亞力咧寫一啲偵探小説咧，成日講啦，即係其實謀殺嗰 part 咧唔係最難，你可能會買好多書啊，或者睇好多電影，你可以參考到。最難嗰 part 咧就係呢個滅口，即係呢一個毀屍滅跡啊，呢樣嘢。咁而喺呢一個盜竊方面咧，其實你偷嗰啲嘢，咁跟住。你如果你是錢的話，咁你又驚佢有 number 會追啦。咁而家仲難啦，你譬如果喺內地，佢哋都唔用現金咁滯噶啦。即係我對上嗰次喺內地啊，腳底按摩，即係又俾咗一張人民幣出嚟嘅時候，嗰、那個接待員話：哎呀，好耐冇見到現金啦，真係好親切啊！咁樣，因為佢哋全部都係用阿里噶嘛，阿里啊、微信嘟嘟咁樣噶嘛。 都幾幫助疫情㗎，即係起碼佢哋唔怕 需要周圍掂 喺嗰個現金度會有帶菌啊咁樣啊嘛。佢哋掃描咁啊得噶嘛，咁但系嗱，你計下有啲咩嘢係容易脱手嘅？如果你係一個劫匪， 我都覺得好難喎、啊。嗱，你頭先話現金就有 number 啦，咁、 啊、 我當你偷咗粒非洲之星咁。 嗱，以前係 啦， 咁、 啊啊、你賣俾邊 個 咧？ 你偷咗粒非洲之星，跟住你揾阿敏大人或者 Kitty 同我咧，冇用嘅喎、啊， 係 我哋冇錢賣噶嘛，咁你又要揾一個可信。而又即係有夠錢嘅人，因為佢俾我哋知道咗，我哋可以報警嘅喎。又或者我可以謀翻佢轉頭。 同埋就算佢唔報警，佢都未必肯幫你嘛。因為可能當粒非洲之星話咗俾你聽，俾人偷咗啦，即係佢已經係一個裝物啦。咁如果你接咗嘅，咁你咪接裝咯。即係係啦，咁佢唔會夠膽同你買啦咁。 而且係越嚟越難嘅，因為聽講嘅即係而家嗰啲雷射技術咧比較先進啊嘛。就算你真係買半卡，佢都可以黑到個鋪頭名同埋佢個 serial number 喎。聽講，即係當然可能我哋肉眼未必睇得到啦嚇。即係我問嗰啲嗰啲即係闊太咁樣，佢有黑㗎咁樣。咁其實咧即都係知道裝物嚟嘅喎。 嗯， 係啊，唔知有冇呢同？Kitty， 你知唔知道有个 term 叫老鼠货？ 老鼠货系咪就系偷翻嚟嘅嘢 啊？系啊系啊系啊！ 拆装 偷 翻嚟，然后你又再卖卖咗出去咁样噶嘛？咁、我听过有个例子咧，就系我个朋友买只我朋友个朋友啦，买只名表，咁跟住咁你戴啦咁样，咁佢喺正常嘅铺头嗰度买嘅，咁但系后屘咧即系過咗個鋪頭嘅保用期，但係佢都可以去翻廠商嗰度保用噶嘛。 係， 咁佢就揾翻個廠商，咁個廠商打開隻錶嘅時候睇到嗰個 number 咗，喂，其實呢只咧都係拆裝嚟嘅老鼠貨 咁樣喎。 咁佢有冇事㗎？ 咁佢應該冇事， 佢真係不知謝不罪嘅。 咁佢都係講下俾我哋聽嘅。 咁使唔使攞翻㗎？ 手㗎啦嘛。 嚇，即係冇得追翻嘅。 追翻噶啦，系嘛？ 嗱，即系譬如我咁啦， 但系你唔系失去嘢嗰个人喎、 啊。我知道啊，咁但系要揾翻失去嘢嗰件嘢、啊。嗱，譬如我俾人偷咗只表，系啦，咁我报咗警啦，咁我就同警方讲我嗰只表系点嘅，几多号 number 有晒嘅，咁佢先知道嗰一只系老鼠货啫。 嗯， 系啦，咁若干年之后喺条街度揾到，咦？揾翻你只表咯，咁佢會唔會物歸原主咧？ 是喎，嗰陣咧我實在冇，即係好年紀好少啊，完全唔知嗰啲名錶嗰啲價格嗰啲嘢，即係淨諗哦咁樣嘅咋咁樣。咁但係其實到底嗰、那個點講咧？受害人可唔可以攞翻我朋友個朋友只錶咧？ 但係你個朋友個朋友又真係真金白銀買嘅喎， 係啦，咁真係唔知喎。咩情況嘅？咁另外又係即係睇好多呢啲神偷戲啊！佢偷名畫，我又係唔係好明喎？ 係 嗱，佢就算我夠錢買啦，Kitty 或者莫莉，你哋呢個痴痴大道啦，咁啊偷咗幅梵谷俾我啦， 係 咁當我。当送俾我生日礼物啦，系咪？你偷偷咗当向日葵咁样啦吓，当你偷到啊，甚至话蒙罗丽莎当你偷到啦， 系 咁我真系匿埋喺屋企自己睇嘅啫，会 唔会系 我冇留拎即系拎去周围 show 俾人睇嘅？ 以我所知咧，如果你真系咁劲，你偷到啲好劲嘅嘢咧，网上系一个叫 Deep。 grab 嗰啲 表紙頭，係啊，跟住入面有好多啲黑市嘅市場噶嘛。 但係而家啲警隊都會識入去 deep web 噶啦。 係，但係你入到去入面，你當然你梗係要識窿路或者識門路啦。咁當然唔係我哋啲平凡人係玩嘅事，或者會入到去嘅，直情係入第一門啊！即係我上網睇過一啲少少嘅資料，我哋第一層嘅佢哋嘅皮，我哋都入唔到啊。當然，咁所以入到去佢哋就有佢哋自己嗰個嘅世界咯。咁所以嗰陣時好似話聽聞，話有一啲好勁嘅畫，即係俾人偷咗之後，就會喺一啲富豪個屋企嗰度會出現。 唔係係，但係好多富豪都唔識上網噶嘛，好多老人家都唔識上網噶嘛。 咁咪就係靠呢個黑市嘅市場再搭上搭， 即 係 啲中間人咁樣。 不過而家都唔係咁容易噶啦，因為好多警察即係各部門佢哋都會滲入翻呢啲咁啊暗網啊黑網。 系 咁样，事实上曾经有一段法例 咧，好多時候都係滯後嘅，追唔上嗰個社會發展嘅。咁、可能阿毛咧就講緊嗰個時候啦。係 啊，嗰、那個時候。 嗱，咁我哋近排即係呢個即係疫症肆虐啊嘛，咁啊好多公共設施啊。或者 concert 咧都會刪啦，即係或者叫取消啦。咁而嗰啲museum 咧，嗰啲博物館啊都會刪噶嘛。咁前陣子咧睇呢個3月30日咧，其實咧就正值咧就係呢個梵谷嘅生日嚟噶。即係如果佢再生咧，應該係167歲。咁咧就咁就係喺呢一喺一間 museum 嗰度咧。就應該係喺荷蘭嘅嚇，咁、咧就俾人偷咗一幅梵谷嘅畫咯。咁咧 嚇，即係三月嘅時候啊？ 係啊，三月㗎咋？係啊，即係而家 好近期兩個月前啦、個幾月前啦、 係啊，偷咗一幅梵谷早期啲嘅畫咯。咁嗰、個館長就好嬲啦，咁樣講，佢真係趁我哋病攞我哋命嚇。咁、因為佢其實係閉館㗎嘛嚇嚇，咁、佢。即系听讲佢失事嘅时间咧，就系呢一个凌晨嘅3:00多啦咁样。咁、但系即系而家咧都仲未揾得翻嘅咁样。 系，但系呢啲画咧，多数即系咁出名嘅画家嘅名画，唔系都好多重保护嘅咩？即系行近啲都响下啱咁。 嗱，即系咪就系啱啱后佢 閉館就鬆懈咗 啦，閉館啦，咁你就會可能叫嗰啲人唔使反而如果有人嚟參觀嘅時候咧，即係可能 再嚴謹啲， 係啦，嚴謹啲咁啊，重重警衞咁樣噶嘛，咁佢閉館嘅時候，可能佢諗住閂咗道門啦咁樣，咁佢不特止喎，咁其實咁可能佢都封城噶嘛，佢冇諗住啲人會周街去噶嘛， 佢亦都冇諗過個市民唔驚死，唔驚有肺炎而死， 同埋係有一樣嘢就係咧。啲賊反正都係蒙面，可能都係唔知 掩人耳目， 係啊，佢仲蒙住面行出街，你都唔知道哦，原來係賊嚟㗎咁樣。 但佢幅畫大唔大幅㗎？ 哦，都好大幅㗎。 係咯，佢又要運走㗎喎呢啲。 佢幾多佢接埋佢接到佢擺落個袋度。 哦，咁有幾款嘅，根據我睇嗰啲電影有幾款嘅，即係佢唔係連框拎走嘅有啲。 哦，係啊， 佢戒咗嗰個布出嚟。佢畫布出嚟咁樣，佢買你當 T 恤咁樣，或者係軟噶啦嘛，到時係啊，咁一陣間咧，我就會講啦，即係一宗咧就被譽為都係叫10大奇案嘅，都係咧偷一啲名畫嘅。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 不畏惧 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说他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敌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勇往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依靠。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我依然去拥抱。 黄明志的《我们的海阔天空》啊，大家就梗系希望天下太平啦。咁但系咧，就总会有啲衰嘢出现嘅，就好似问大人今日讲咧，就系、是、讲一啲嘅偷窃案啊。 系啦，跟住我要讲嘅呢一单案咧，就叫做伊莎贝拉加纳艺术博物馆嘅名画失窃案。 嗯， 系啦，咁佢咧就系、是、可唔可以用被誉为呢啲衰嘢都可以被吓、被誉为咧喺呢个美国嘅犯罪史上咧就是、一大谜。团嚟嘅， 到而家都未解开嘅， 未解开嘅系啦。咁啊，喺1990年咧，即系当喺呢个波士顿嘅，即系呢个城市，人人喺度庆祝紧呢个圣 Patrick's Day 嘅时候咧，吓喺度饮紧啤酒啊，咁啊喺度即系 party 紧嘅时候咧，就有两个劫匪啦。咁佢哋咧就着到好似波士顿嘅警察咁，係有制服㗎。咁咧就入咗咧，即係呢間咧，即係伊莎貝拉加納藝術博物館嘅。咁然後咧就偷咗13幅名畫嘅。咁好似問題人你講完㗎喇喎。咁但係唔係原來 偷定係 一次過 外頭。 係啦，而但係個中有好多細節咧係好即係我嘅引人入勝嘅。咁呢名畫 包括咧就有林布兰噶啦，有马来噶啦，有德加噶啦咁样啦。咁但系你话可能话我唔系好熟悉西洋话嘅，咁唔紧要，净系讲个 number 俾你听啦，即系佢哋价值就系、是应该系值，即系当年嚟讲啊，系值成$50,000,000噶。 哇！ 呢啲艺术品嘅嘢系咪啊？我哋真系识条铁。我话嘅价钱嚟讲啊，咁但系到而家咧都仲未捉到人。咁呢、這个博物馆咧都即系其实而家都系悬红紧啦，即系$10,000,000咧，就希望有人俾到线索佢哋去揾翻呢啲名画嘅。咁而 FBI 咧。佢咧就係好深信咧，即係呢一次嘅打劫咧，係應唔係叫打劫啦，叫即係劫畫啦，就應該係一個係好有組織嘅犯罪集團做嘅。咁咁佢哋咧其實經歷過好多好多嘅點講啊？調查啦，又捉咗啲人去即係呢一個審訊啊咁樣啦，咁同埋都會即係放蛇啊咁樣啦，喺、我有興趣買啊嗰啲咁樣啦。但係即係而家都係仲係徒勞無功嘅。咁其實咧，佢哋有幾個theory 嘅，即係譬如你唔見咗嘢，咁你都係可以好啦，雪櫃唔見咗蛋糕，到底係爸爸偷食咗，定係阿仔仔偷食咗咁樣？咁佢哋有成三四個 theory 嘅，咁我先講第一個 theory 先。咁警方咧就係懷疑咧係波士頓嘅黑社會，佢哋咧就應該係睇中呢一個名畫。咁點解咧？就因為咧，即係當時咧嗰、那個波士頓嗰、那個黑社會嘅頭目啦，叫阿 Bobby 啦。咁咧佢應該係有一啲即係佢自己有啲心腹就被人捉咗坐監嘅，咁咧啲差人咧認為佢係攞啲名畫咧，就希望咧就同咧呢一個即係政府啊，就或者司法部門咧，就話咧講錯啊，係啦，就早啲 嚟嘅呢啲， 早啲放人咁樣。咁但係咧，無奈呢一個黑幫咧，佢咧就喺一年之後啊，即係呢個劫案嘅一年之後，佢自己都死咗。 哦， 系啦，系，咁所以咧就即系不了了之啦。吓，即根本就亦都冇人提出过咧，就系要同警方啊或者系监狱部门啦、要交换啲边个边个咁样。 所以就排除咗呢个可能性。 系啦，排除咗呢个可能性啦。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嘅 theory 啊。咁但我可以讲少少关于呢个博物馆嘅 background 啊。咁佢头先咧，我咪讲咗个名叫伊莎贝拉加纳嘅。咁其实咧呢个 Isabel Stewart 咧。就係咧，即係個名媛嚟嘅，咁佢係即係好中意藝術品嘅，咁所以咧，頭先我講嗰啲名畫啦，咁就係佢嘅收藏嘅，咁佢喺即係佢係過身之前咧，佢就交帶一批佢嘅點講，佢嘅員工啦，或者啲基金啦咁叫佢咧就係話啦，你記住啊，我妙思淫咧就係要咁樣擺放嘅，我而家咁擺咧就要咁擺噶啦，咁你哋唔好喐我啲嘢喎，咁都唔奇嘅，好多人真係唔中意人哋喐佢啲嘢嘅，尤其是係咁，而且佢就留低咗咧就300多万嘅美金啦，就俾呢間博物館去營運啦咁樣啦，咁咧。就咁，所以咧，到呢个劫案发生之后咧，大家都仲系唔敢喐佢啲嘢。佢意思就系咩咧？即系被偷咗个13幅嘅名画，个画框都仲喺度， 喺度， 系啊，吉吉地咁样，大家都知道嗱，呢13个窿咧，就系要填补翻嘅。咁咧，咁但系喺呢一个呢个劫案发生之后咧，大家咧就去审视翻啦。喂，到底呢个博物馆咧，佢嗰个 secure 嘅问题啊，足唔足够咧？咁样咁其实都发现咧，其实好多漏洞嘅。咁不如一阵间咧，听完新闻翻嚟，我哋再讲下佢有啲咩漏洞啊。 香港呢排细菌布满每条街。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衰喺个制度。巴士呢排落车要开口。

想知道你喜欢的歌曲及歌手能否得到奖项，就要在5月9号下午6点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环球榜节目时段内公布了。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Vocal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汉华中学男子篮球队队员潘志聪，咁我嘅专长系打篮球同跳高。喺2018年嘅时候咧，为咗追随自己嘅梦想啦，即系打更高水平嘅比赛啦，咁机缘巧合下咧就入咗汉华中学嘅。2019年系第二次成功卫冕港岛区学界冠军嘅。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時刻啦，咁樣，但係頭先咧就同我哋講緊一單好懸疑嘅案件啊， 係啦，就係呢一個1990年咧，喺波士頓嘅伊莎貝拉加納藝術博物館嘅名畫失竊案啊，咁啊牽涉嘅名畫嘅價值咧係有成5亿美元嘅，就係被即係被譽為咧係呢一個美國嘅犯罪史嘅一個超級懸案咁樣啦，咁到而家都仲未揾到咧啲畫係邊個偷啊，同埋去咗邊嘅喎。 但係一幅都揾唔翻啊！佢偷咗13幅， 係啊，一幅都揾唔翻啊！到底係，所以我明白到底係點咧？定係佢 收咗喺邊度咧？ 係啦，係啊，呢個人收咗，可能有人買咗又唔定，收埋咗喺啲好有錢人嘅地下室又唔定，可能俾啲賊燒咗掉咗又唔定。 但係呢13幅有冇咩價？有冇？有冇啲線索噶？ 嗱，而家就係頭先又講咗啦 ，Theory One 啊嘛，啲警方就話啊，會唔會係波士頓一個嘅黑幫分子啊？佢哋希望同自己嘅下屬嚇即係在囚嘅下屬同政府有一個講價嚇，咁，希望佢哋早啲放咧。咁又唔係喎，嗰，那個死咗咯喎，嗰，那個 諗得太有義氣啦。 係啦，咁樣嗱，咁但係我哋之前就話講講嗰個藝術館咧，即係到底啲藝術館有幾咁？點樣牢不可破呢，其實呢個藝術館呢，即雖然之前呢就伊莎貝拉呢佢係留低咗成300多万啦，俾佢啲後人啊，或者係佢嗰啲員工去 run 呢一個博物館啦，但其實都唔係咁夠錢嘅。咁直至到呢即係事發啦，頭先講1990年嘛，佢就喺1982年嘅時候呢 ,FBI 呢就已經咧，就係查到咧，其實有人密謀咧，就去劫佢哋咁樣嚇，咁，所以咧，佢哋已經加強咗保安噶啦，咁就加多咗60个嗰啲紅外線嗰啲 motion sensor 啦嗰啲嚇，咁同埋有啲叫閉路電視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當日咧，嗰啲賊有啲行蹤咧，入去博物館嘅行蹤咧，係喺嗰個紅外線嗰度係可以睇到的。咁但係可能紅外線係影唔到個樣好清楚咁樣噶嘛嚇。咁但係咧，就因為這個博物館其實佢都幾靚嘅，幾古典嘅嚇。咁所以佢有啲比較舊嘅建築物嘅入邊咧，就如果要裝閉路電視咧，就比較貴。咁所以當時咧，佢哋嘅 management 咧，管理階層咧就否決咗。咁我就即係入邊冇裝，咁所以就影唔到喺入邊偷畫嘅情況。 嚇，竟然係咁！ 系啊，咁但 最緊要喺入面 嘅。係咯， 但係佢因為太舊啊嘛，因為你譬如嗰啲咩三級或者咩一級文物保護文物嗰啲啦，你只一粒釘都唔可以揼上去咁樣噶嘛。咁但係咧，佢哋就話咧。 呢、這個喺當年嚟講，一九九零年代嚟講咧，係已經係比其他嘅博物館好噶啦。因為咧，佢哋咧就係、是、好似阿 Kitty 話齋，佢哋咧好似銀行職員有一粒掣啊，喺個櫃桶底嗰度撳咧，就已經可以通知到警方嘅。因為當年嘅其他博物館咧。是冇连呢个制都冇啊！ 哦， 即系衰喺个制度啦。呢个人家先播，咁咧佢哋系要每个钟头佢哋嘅看间打电话去警察局就话哦，根本钟头冇事个发生咁样嘅，要冇到咁样嘅。 嗯， 吓咁不过咧，至于佢哋唔够室内嘅闭路电视呢件事咧，其实就系好多当时即系喺入边做嘅 secure 都知道嘅。咁、呢个会唔会咧？是導致到他是即係俾人哋偷畫的原因呢咁樣。咁但係咧，嗰啲賊人咧又非常之聰明喎，又冇留到任何腳印啦，又冇留到任何指毛啦，就係、是、真係連毛都冇跌一條嘅頭髮啦、腳毛咁都冇嘅。咁而家都隔咗好多年啦咁樣。咁但係咧都仲可以講翻咧當時有啲 theory 啦，即係除咗係講話有一個黑幫大佬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咁，大波士都唔止一個黑幫大佬噶嘛，咁警方都查另外一啲黑幫大佬啦，而且都用咗一啲即係利誘嘅手法啦，比如你即係而家你都唔係殺人放火啫，你都係偷幾幅畫啊嘛，你講俾我聽或者還翻啦，嗱我俾錢你都唔緊要嘅，嚇嘅你俾翻啲畫啦，因為成日歷史文物嚟噶嘛，咁但係咧其他黑幫大佬都話冇咁嘅事，咁咧仲有一個咧黑幫大佬其實咧就是、警方係私疑佢嘅，咁啊叫 Whitley， 咁啊但係當時咧佢就話我真係冇做啊，如果有做我認啊嘛，但係我會幫你哋查， 嚇 點解咧？佢因為佢竟然喺啊我嘅我嘅範圍啊嗰度話做啲咁嘅事啊，佢一踩 係 啊係啊喺我地頭啊，佢一踩入我嘅地頭啊，所以我好嬲啊，我會幫你哋查嘅， 咁即係要唔該曬佢喎， 唔該曬佢咁樣啦。咁不過咧，都有一個叫較高呼聲嘅疑犯咧，就係頭先我講佢哋嘅嗰個 secure system 嘅弊處咧，就係好多 secure 都知嘅。 係 佢當中咧有一個咧看更就叫阿 Rick 嘅。 係 咁咧喺即係佢話影唔到入邊嘅閉路，即係不得閉路電視影唔到入邊個館內嘅某啲位啊嘛。 係啊， 但係咧。管外的某些位置拍到，咁咪影到呢個 Rick 咧，佢咧當晚咧，佢喺佢附近範圍嘅門，佢要即係睇佢鎖咗未啊，佢就好奇怪地咧，佢就打開道門就閂翻，然後就再打開再閂翻，咁警方認為咧，佢呢個應該係咧一個 暗號嚟嘅， 係啦暗號啊，一個行為嘅暗號咧，去通知可能通知某啲人咧可以入嚟偷嘢嘅，咁但係咧。 Rick 点解释啊？ 阿 Rick 话唔系啊，我其实咧系有少少 OCD 啊，即系佢系 Carmen 生唔好啊， 我惊生唔好咧，所以再拉一拉，睇下我系咪已经锁实咗咁样吓，咁然后我再生，即 系 其实我都试过系咁嘅， 我都会系啊，咁佢又唔牵强呢个讲法。 但系另外有人提出话唔系，影到佢咧当日咧同一个可疑嘅人物咧，即系倾偈。咁、但係有亦都有其他同事或者嗰個人物名就係我哋嘅老細咯，即係個 secure head 嚟嘅咁樣。咁跟住仲有其他嘅一啲 theory 嘅，聽首歌翻嚟再講啦。 時間來到地球最終一週，即將進入倒數，不需多點算著退路，無意戰聆聽哭訴。逃生的方舟也早被击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来远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 oh, through the fire, fire, we just live it up, oh, taking timer, timer, oh, 世界将结果。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 繼續講一下呢一單咧，1990年嘅伊麗莎貝加納 伊莎貝拉 Isabella。Isabel Stewart 的 Museum 的名畫失竊案的，剛才說了一些即可能性啦這樣，但是呢警方呢都即找不到真空啊，在這個那莫蘭偷了一些畫呢，你當然會拿去賣的嘛， 對 啊，咁除非你自己就根本係你自己叫人去偷嘅，我哋想擁有嗰啲名畫嘅啫。咁頭先講就係1990年就發生呢一個案件啦，但係1994年咧，呢、這、一個博物館嘅館長咧，佢就收到一封匿名信啦。 係， 咁咧。嗰封匿名信就話嗱，其實咧我只係中間嚟嘅啫，我係中介嚟嘅啫，我係 third party 嚟嘅。咁我可以咧就幫你咧同埋啲賊咧去即係點講咧傾下嘅 negotiate 下嘅咁樣。咁咧但係咧即係我哋可以平翻少少買翻啲畫俾你啦， 滯銷。 佢就可能系啦，系啦，可能就因为佢滞销啦。咁佢咧，佢讲即系佢都几聪明喎。佢讲啦，总之而家啲画咧就系、是、一个咧，即系你哋法治管唔到嘅地区吓。 哦， 咁即系唔喺美国啦。 系， 咁咧同埋咧，如果我卖翻俾你，我就平啲啦。咁就即系2600万咁啦。咁佢讲价，咁你哋自己谂下肯唔肯？如果你觉得 OK 咧。你咧就喺呢一個一份報紙啊，叫 The Boston Globe 啊，咁咧就喺呢份報紙嗰度咧，你咧就登嗰個密碼出嚟啦。嗱，個密碼就係咁樣。咁如果我見到你咁樣登咗咧，呢個密碼咧，我就知道你肯啦，咁樣懶神秘咁樣啦。咁因為其實個館長真係好想攞翻嗰13幅畫啊嘛，所以咧佢同 FBI 商量過之後咧，佢都話好唔好啦，就登咗先啦，到時再算啦， 再睇拉唔拉到人。 係啦，咁就。咁跟住咧，嗰、那個即係嗰個中介咧，即係個匿名中介咧，佢就話咧，我睇到你報紙啦，即係我知道你咧有呢個意願啊，咁樣，咁啊，不過咧，我都要度度橋，咁我諗下點樣 交收先， 安排咦嗰件事，因為我都幾驚有風險咁樣，咁但係自此之後咧，佢又冇再回覆咯， 失咗蹤啦， 又斷咗線咯， 係咪又係死咗啊？ 或者佢諗唔掂， 黑幫大佬咁咧，嗰個聽咗啦， 即係好似有啲古仔講啊，只要偷到唔知乜乜之星咧，就會帶來呢個惡運噶啦，咁樣啊，係咁呢個我都覺得幾懸疑嘅呢個中介，即係好知咩？我即係開呢個題嘅時候，我咪同你哋講，喂，原來有啲賊裝都真幾難甩手嘅喎，咁如果佢甩到手，佢就唔使問翻嗰、那個原主啦、管長啦， 但係呢個人從此冇再出現過啦。 呢、這個人冇啦，冇再出現 過。會唔會嗰啲惡作劇嚟㗎？有 都有可能 係咯，即係求其問下我睇下你想唔想攞翻？如果你原來你真係想攞翻㗎，咁冇嘢攞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咧就去到叫較為近期少少啦。咁啊，即係警方都冇放棄過嘅，因為都仲係有嗰13個窟窿喺呢一個 museum 嗰度噶嘛。咁 就同埋都賺好多錢嘅。 係啊，咁就再參考一下咧，有冇其他大盜咧？佢做嗰個手法咧係差唔多啦。咁啊，曾經佢哋即係懷疑過一個叫Brian McDevitt 嘅人嘅，咁佢咧佢就扮咧呢、這個速遞員啊，然後咧就去呢啲即去另外一啲嘅博物館啦，咁啊扮速遞咁啊叫簽收啦，即叫啲實 Q， 咁喺簽收過程當中咧就咧即整暈人哋啦，然後綁住人哋啦，咁然後就都有入去咧偷嗰幅名畫嘅，咁、就即 FBI 睇下嚇係咪呢個咧，咁但係咧捉咗佢之後咧，佢就喂我冇偷到嗰13幅咁、啊、樣。咁跟住警察梗係唔信佢啦，唔信佢咧，咁佢就話咁好啦，咁抄方機啦。咁樣抄方機睇你有冇偷啦咁樣，咁但佢真係過到抄方機喎，即係佢話即係唔係佢偷嘅喎，所以同埋呢一位即係呢一位疑犯咧，佢咧即係喺2004年咧都過咗身啦，咁所以去到而家嚟講，真係可以話呢一單案咧都算係 dead end 嘅， 即係仲未有頭水。 仲未有透水嘅，系啊，咁啊，喂，咁啊，讲多一单啦，我觉得都系几得意嘅，都系偷啲点讲啦， 偷啲我哋想象唔到嘅嘢。咁有一個即係有位仁兄，即係不呢個舊少少啦，係講緊呢個十七世紀啊，嚇1671年嘅，有一個人咧就叫 Thomas Blood 嘅，姓血嘅， 係。 咁佢咧就係咩人嚟咧？咁你真係。即系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佢系一个杀手嚟嘅， 哦， 咁甩嘅吓。咁咧，但系咧，佢又谂住试下，不如咁啦，我唔好去到咁重口味啦。我而家唔杀人啦，咁我偷嘢啦咁样。咁咧，佢真系咧，好大胃口啊！一嚟咧，佢就系想偷咧呢个英皇嘅嗰啲叫 crown jewels 啊， 哦， 啊皇室珠宝咁、啊、样。咁佢咧就系点样做咧？佢咧就係、是、有一個詳盡嘅計劃，即係當年咧係古裝嘢嚟噶嚇，大家諗翻下，就係、是、比真係 The Crown 再仲舊啲嘅，因為佢係1671年嘅。佢咧就首先咧就要買啲靚衫啦，嚇、好古典嗰啲啦，亨利八世嗰啲啦嚇，綠袖子啊嗰啲啦。咁然後咧佢就幫自己咧改一個假嘅一個 title 啊。即係佢哋梗係會有啲咩公爵啊、伯爵啊咁樣嘅，咁然後咧又娶一個假嘅老婆，咁嗰個假嘅老婆咧其實係妓女嚟嘅，咁然後咧就揾一個咧假嘅侄仔， 係 咁咧，咁啊齊全啦呢一家人， 係 啊呢一個上流寄生族呢一家齊全，咁佢咧就揾咩人咧？佢就揾咧，因為其實皇室嘅珠寶咧都要擺喺俾一個即係人去看嘅，咁佢嗰個人咧就叫Edward 咁樣嘅，姓 Edward， 咁佢就同阿 Edward。即系 friend 咗先啦，然后就喂我个侄仔咧，真系好有兴趣咧娶你个女啊，我哋就相亲啦，相亲啦咁样，吓咁跟住咧，咁佢就话即系大家 friend 咗之后，喂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咧？你帮皇室守住嗰啲珠宝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就啊咁嘅，得大家嚟亲家啦，咁啊带你去睇下啦咁样，咁一带咗去之后，梗系驳晕佢啦，咁然后咧就去想去偷啦，咁但系后屘咧佢咧就系、是。即系走得唔系咁太远，咁佢都俾嗰啲守卫咧就系截翻嘅。咁、你谂下偷皇室珠宝啊，嗰、那个惩罚会系点啊？ 斩头咯， 但系又唔系 冇事。 当年咧呢一个咧King Charles II 咧，呢个查理斯二世咧，佢真係 摘心人口啦！ 佢就覺得哇好嘢啊！你有咁嘅膽量啊，同埋你咁樣 plan 真係幾有可觀性啊！咁然後咧就話唔緊要啦，我寬恕你啦。咁跟住咧呢個柴人阿 Blood 啊，Thomas Blood 咧就係、是、即係喺呢個愛爾蘭一帶咧，即係都幾即係風和日麗啊嘅地方啦嚇。咁、就過安享佢嘅晚年咯。 哦，哇！仲可以安享晚年， 即係峰回路轉啦、啊，今次。 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是，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没有心？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照来雨。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 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 许静韵嘅别为我好，时间嚟到晚上嘅11:30啦，先睇一次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今日是五一劳动节，过往多个工会都会发起游行，争取劳工权益。但在疫情和限聚令之下，职工盟和工联会都取消游行。其中，职工盟改为在多区摆设街站，工联会改以网上记者会表达诉求。另外，工黨和社民連的代表早上到政府總部請願，被指違反限聚令被票控。而工黨副主席麥德正未有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涉嫌阻差辦公被帶走。有勞工團體趁五一勞動節提出改善勞工政策的訴求。政府發言人表示，今年一月至三月失業率急升至近年高位，劳工市场短期内继续面对巨大压力，政府已经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纾缓措施，两轮总额达2875亿元，将会尽快推行第二轮保就业计划。发言人又说，政府正是全力推展取消强积金对冲的筹备工作，并致力在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赋权法例草案，希望在2022年或之前通过。最低工资委员会亦都正进行新一轮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检讨，并会在10月底前向政府提交建议报告。政府说，新型肺炎疫情对本港经济构成严重打击，但政府仍然会不遗余力，在顾及雇员利益和雇主负担能力的情况下，改善劳工权益和保障，和职业安全与健康。五一劳动节假期，有网民号召到各区光顾支持反修例的黄店。另外，早前被警方反对举办游行的职工盟，联同区议员在多区摆街站。警方表示，一直尊重市民表达意见、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但强调在疫情时期，任何群组聚集有可能增加病毒扩散的风险，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受禁的群组聚集。警方表示，近日有人开始鼓吹市民漠视政府防控疫情的相关法例，警方会密切留意，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灵活调配人手，维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澳洲总理莫里森认为，澳洲暂时未有实质证据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但是在复杂的环境下不能够排除各种可能。莫里森表示，现时所掌握不足以说明病毒来源，只知道病毒来自中国武汉，和售卖野生动物的湿货市场有关，因此有需要彻底评估了解情况，避免再出现祸及全球的灾难。正是由于情况混乱，所以要彻底评估。莫里森要求就新型冠状病毒来源进行国际调查，令中国和澳洲外交关系变得紧张。另外，澳洲政府将会在下星期五考虑是否放宽出行限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839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42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6.77，瑞士法郎0.96，加元1.41，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53，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03美元，卖出1697.5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有一两阵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齐齐食花生， 周末有情人全新环节。 齐齐食花生， 每个周末在网上严选一则最具花生味的爱情疑难，两位主持为大家详细解答。 咁听众呢？ 齐齐食花生，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时分，崔杰同主持的周末有情人， 你要唔要食一粒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 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 敏感时刻，性情中人。星期五晚我们有性情中人的环节了，莫莉。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会长 Anna 和我们分享一下的。Hello Anna。 Hello， 大家好啊。 又一个礼拜啦。 是啊，没错啊。我们现在呢似乎呢疫症好啲啦，系咪啊？松一少少气咁样 吓，暂时啦，系啦，咁希望继续向好嘅方面发展啦。 系啊，祈求向好发展。 咁我都觉得咧，喂，呢一排咁多人留咗喺屋企啦，咁可能咧喺性方面嘅活动咧都可能会增加，但我唔知道啲问题啊会唔会因为咁样而衍生啦？因为我哋睇到啲新闻啦，都话即系啲夫妻啊或者情侣日对夜对嘅时候咧，即系都有好有唔好噶嘛。咁我唔知道喺性生活方面，你会唔会都遇到一啲即系多咗求助案，定系点样咧？ 我哋其实咧，就唔系话因为疫症嘅问题多个案嘅，不过咧，即系疫症令我谂起咧，我哋有啲个案咧，嗱，因为譬如有啲疫症嘅情况，我哋通常都会恐惧一啲嘢嘅，系嘛？因为特别惊咗啲情况啊，出街又好惊，即系我哋好为咗保护自己，总会惊青一啲嘅。咁原来喺性方面咧，都系有啲咁嘅个案嘅吓，即系其实佢哋已经譬如结咗婚又好，未结婚又好啦，咁多啲系结咗婚啦吓，明明结咗婚，其实好正常可以性交啦，咁唔系净系讲性，即系唔能够性交呢啲，我哋以前都讲过吓，但系咧都有一啲个案咧，佢直情系惊咗性呢样嘢，咁即系你估系点解咧？女性先啦，我哋其实咧今集讲住啲女性点解唔惊先啦吓， 女性应该惊痛。 唔係喎，佢直情係即係唔想有進入有個性嘅關係嘅狀況，都未去到話要進入佢嘅身體，同唔同衫都唔敢除啊！即係覺得同先生咧，如果佢一覺得對方好似同佢會有啲性方面嘅即係潛就任何嘢咧，佢都好驚嘅。即係譬如話可能即係普通拖手攬下錫下都少少錫就 OK 啦。即係但係如果覺得係同個性咁到有關，佢已經好驚嘅啦。 咁大件事， 係以前有啲唔好嘅歷史或者一啲經驗啊， 或者唔滿意自己嘅身材。 都唔係喎，又嚇係啊！我可以即係講下幾個個案咧，就係、是最近咧就有啲好年輕嘅個案啦。咁都發覺咧好奇妙地，其實我哋一路都以為咧人即係社會而家對於性咧都比較係接納咁嚇，但我都有啲年輕嘅個案咧，就係、是、即可能結咗婚都可能一段時間，可能幾年咁樣嚇，咁都會覺得哎呀。即系总系觉得大家好似系以朋友同埋相爱嗰种感觉开始咧，一去到性嘅环节咧，就总系觉得唔自然喎、即系有女仔会系咁样啦，太太可能会觉得咁样。 系咪因为觉得似同朋友？你头先话由朋友到相爱嘛？ 系啊，呢个同我哋以前咧讲话咧，嗱，即系我就问翻啊，咁你拍拖嗰阵时候会唔会都想亲热啊？点样吓？咁当然佢哋都有信仰，咁就都系大家咧婚前就唔会冇去进行性交，但系佢话咧即系男男食食都 OK 嘅 曾经吓，即系啱啱拍拖嗰阵时。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即系譬如可能去到结婚之前冇几耐，又会觉得咧，即系好可能有机会系即系本来可能谦谦君子嘅先生咁啊，未婚夫咁啊，可能婚前可能想有啲亲热嘅行为咧，佢嘅感受就会觉得咧。话俾我哋听咧，可能就会，哎呀，点解好似一个即系对方满足对方性欲嘅一个发泄欲望嘅一个工具咁样，即系佢自己会有种咁嘅感觉，但佢就可能先生佢哋冇话特别可以沟通得到，究竟先生系咪咁？不过个女性会有一种咁样嘅认知，喺咁嘅认知之下咧，个女性咧就会觉得，咦，唔系，我系中意你，我拣你做先生，但系咧我就唔想你咁样同我。即系当我个身体或者点样系一个利用为一个即系发泄一个性欲嘅工具咁样，佢就好唔舒服啦。 咁 系 咪同佢讲翻话啊？唔系噶，性行为咧唔系代表你就系佢发泄工具噶，即系话翻佢听咁样，咁佢就可以释怀咧。 嗱，咁样样嘅嗱，如果佢两公婆咧讲得清楚，咁咪唔使嚟揾我哋啦。咁肯定系两个人就揾唔到语言去沟通，又唔知点样算好。咁每次先生只系想同佢掂下亲热一下咁样咧，对方都。可能是觉得咧，不可以有呢个行为啦，即系连前边任何嘅接触都冇咗啦。咁于是乎咧，真系好似朋友咁样啦，咁啊冇咗。咁但系嚟到我哋咧，我哋就同佢解释翻咧，其实性其实唔一定只系咁。我问嗰、那个即系案主知唔知系咁，佢都明白结咗婚系可以做嗰样嘢，但系摆脱唔到呢个感受。咁即系可能系喺佢，我就问翻。细个系咪有啲咩？佢又唔系有咩任何性侵经历喎，咁不过可能就系话佢感觉上或者譬如睇戏有性，咁可能有时觉得好似女性嘅身体总系比个男性咧，好似有一个好似变咗一个嘅对象化咗，一个身体被利用为一个嘅满足性欲工具咁样，佢有咗咁嘅印象。 但我想问有咁嘅谂法嘅人多啲，即系都多唔多嘅咧？ 其实咧，如果个案嚟讲，女性个案当中嚟讲咧，暂时嚟讲有啲中年嘅，有啲后生嘅，后生即系廿几卅岁，中年即系四五十岁，都会有呢啲情形嘅。 吓、但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只不过睇戏嘅啫嘛，点会信噶？ 咁啱咧就系点讲咧？ 你会感受到对方嘅爱噶嘛？ 系啊系啊，嗱，譬如中年嗰啲点解又会咁咧？其实咁嗰中年嗰啲已经有个小朋友啦，系咪啊？咁点解佢又会咁样觉得？原来佢就会觉得之前因为结咗婚，佢咪有责任做呢样嘢咯。咁有咗小朋友就觉得收工啦，咁唔使做呢样嘢啦。咁佢觉得再做呢样嘢就好似已经系即系额外，好似只系为咗性欲去做呢样嘢，咁佢就好唔舒服啦。即系甚至乎觉得佢进行呢样嘢咧，就感觉好似俾先生强奸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在这个框架之下呢，我们当然你说如果四五十岁已经有了小朋友那些呢，我们就觉得啊，咁你都懂得性交又明白太太先生都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咁都要跟他去慢慢拆解他的观念。是 不是不舒服呢，他觉得个过程 但是他说他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性欲的。亦都唔会话喺即系亲热嘅过程当中，佢觉得有啲咩嘅性高潮啊呢啲咁样嘅感受嘅。 咁样算唔算系性冷感啊？ 我哋又冇规嗱，佢咧就话咧，即系问翻呢啲女性，咁你咩情形之下会 feel 到自己有一种性嘅欲望咁？咁佢话睇韩剧嗰阵咯。 吓，爆晒咪我哋两个即刻，唔系啊嘛，即系见到阿孔刘嘅时候，刘定孔刘啊？ 我冇睇过，我好少睇韩剧。咁咧就 哇好声喎，老公听到，唔系啊，应该话佢系咪剧中毒啊？唔觉得个个都缘分咁 去咯。 嗱，咁我哋又发觉咧，即系其实女性追求一种浪漫感觉咧。就唔关年纪事啦，佢都已经系即系四十岁，但佢都仍然觉得嗰种关爱、嗰种浪漫嘅感觉咧，初恋嘅感觉咧，其实人人都向往啊。咁所以咧，于是乎佢就成日觉得，即系系咪同个先生可唔可以培养翻嗰种亲密啊，或者初初拍拖嗰种感觉翻嚟咧？咁但系其实如果根据我哋之前咁多集讲啦吓，即系嗰啲亲热嘅情爱嘅化学作用咧，其实你一对长久关系。夫妇咧已经唔系头头嗰两三年或者嗰半年嗰种嘅化学作用噶啦嘛，系嘛，即系唔系嗰堆多巴胺啊、苯基乙胺或者系正肾上腺素呢啲咁嘅感受噶啦，已经系另一批另外啲 有依附感的荷爾蒙出現了，所以很難說找得回舊時，我們都要跟他說回身體的實際的情況。那就變了，如果是說後生那些，就是即可能20多歲那些，我們都會看回其實他們都很明白結婚是可以做這件事，但即是後生那些直成結婚一次都未做到，不是說試親不親性交這件事，而是直成親也都未做得到的。那他就會覺得呢，是今生替故，總是覺得去做這件事就是將自己變為一個的發泄的工具。他可能都是看過一些戲啊，或者怎樣令到自己有這樣的概念，那麼揮之不去。 到底可以怎樣幫他 們呢？是啊，這些情形呢，我們當然就是說都即譬如說一節入面，我們可能都頭頭花了少少時間去重新跟他重建那種的性愛的框架和性的態度，那我跟他去調節回，讓他認知到這件事其實是相愛的情況之下，或者特別是夫婦呢，其實是在我們即如果他們今晚有些是有信仰，我們更加就覺得這個都是即在宗教來說覺得更加是重要的一環添。 从前或是今天，真相如何发现？前尘若烟，韶华像毡，全是各种修炼。红才或是疯癫，在远观浮华星闪。谁人日子敢对物战？围着热闹盛宴，在世间最冷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有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始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桑田总有一人挂念，如情若是不浅，相约如年对宴。柔情若水，时辰若剑，难断各种思念。无求动地惊天，日子相看未厌，同行共聚互勉，是世间最美一天。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变改一生始于一年。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我细数匆匆的每天，不知不觉又剩下时过境迁。人在处，纷争怎可避免？喝彩声像哭声盖掩。又记起相识的那天，一分一秒你送我记忆沉淀。年月里最深刻骨未挂嘴边，沧海桑田总有一人挂念。 首歌翻嚟咧，咁啊继续同 Anna 倾偈啦。今晚我哋性情中人咧就讲下一啲女性啦，对于性嗰方面嘅一啲恐惧啦。咁可能头先有提到，譬如其实唔同年纪嘅女性嗰种恐惧咧都有即系唔同原因嘅，系啦。咁有啲就即系唔想接触性，可能系因为觉得同丈夫啊或者伴侣之间冇咗嗰种浪漫嘅感觉啦，反而睇韩剧咧就有嗰个性欲望啊。 但系其实韩剧真系冇乜嘢睇嘅啫，即系就算袁彬都唔系成日除衫俾你睇到啲肌肉， 所以唔关肉。肉地事嘅，佢係嗰個 關嗰個 精神上， 係啊，唔係嗰個情慾氣嘅問題，反而係嗰種即係親熱親密嘅感覺啊，係啊，浪漫嘅感覺，嗰種氣氛或者氛圍咧，令到女性咧即係非常向往啊。咁即使係有咗小朋友大個嚇，都仍然有呢種感覺去希冀咁樣嚇。咁可能已經兩公婆一段時間冇咗呢種感覺，咁佢就追翻嗰啲感覺翻嚟咁樣嚇。 咁點算啊？係啊，點算啊？就同老公講話，我可唔可以？你好似韓劇嗰啲主角咁樣啊，咁樣。 當然咧，我哋即係每一對都有獨特嘅妙方啦，有獨立嘅方程式嘅。 逼個老公去學韓文。 係啊，有獨立嘅方程式嘅。咁當然即係睇翻佢哋嘅過去嘅拍拖嘅歷史，睇下佢哋究竟以前拍拖嘅時候，老公會做啲乜嘢啊？咁老婆覺得係好嘅，中意嘅嚇。咁於是乎，老公可能就做翻舊時佢願意，或者而家已經仍然好喜歡做嘅一啲嘅嘢，可能包括咗。是去哪度拍拖又好，去唱歌啊作曲啊送啲乜嘢俾太太啊，咁呢啲都係問返每一對佢舊時係鍾意點樣樣，就叫佢哋培養返嗰樣嘢啦。咁通常啲先生都願意配合嘅下。咁但係呢，對於個女性本身嚟講更加緊要呢，譬如如果佢即係譬如未試過親熱，咁結婚都仍然唔得嘅時候，我哋當然就係話頭先講咗，佢調整咗態度之後，我哋好重要就係、是、我哋叫做認知行為治療咧。講完個認知個部分，一定要行為啦。咁翻去做功課咧，頭先講到做咩功課咧，我哋通常都係循序漸進，就係話咧限制佢初期咧，我哋進行治療嘅時候，頭嗰一兩個月咧，其實我哋就禁止佢性交啦，因為佢要改變佢嗰、那個身體嘅記憶咧，唔好覺得一接近你咧就好似要同你性交或親熱，要。減除咗佢嗰種覺得身體被利用為咧一個發泄工具嘅感受先嘅嚇，咁、我哋反而就係要啟動佢嗰個意識，就係話好清楚話俾佢哋聽，其實你嘅大腦先至係最重要嘅性器官，而你嘅全身皮膚反而係最大嘅性器官。咁於是乎咧就話其實我哋通常咧喺我嘅講當中啦，通常都係由佢哋話俾佢哋聽，你中意寵物嘅時候咧，你都會撫摸佢啊，貓貓狗狗啊，講下啲寵物醫生點樣醫好啲老人家啊。人情人嘅連結啊，其實你係將你嘅手嘅觸摸咧，表達你嘅愛意啊。咁、就由佢哋咧可以接納。我通常都問太太，你對於你嚟講，先生接觸你邊度？係可以接納。咁佢都會提出啊，攬下膊頭啊，拖下手仔、OK, 啊， 係啦。咁我哋由佢個手開始啦，去接納嗰個部分。咁、可能都要先生翻去做啲練習咧，去企喺度咁樣攬住先生太太嘅膊頭咁樣去感受一下嗰種擁抱嘅感覺。然後咧手部我哋叫佢咧輕輕去互相觸摸嘅時候。叫佢哋即係即場示範咩嘅觸碰咧，佢覺得係比較舒適啲嘅。咁然之後翻嚟咧，就可能定期每日都要做幾分鐘嘅練習啊，去並且做緊時候咧，要意念咧係愛對方嘅感受，諗翻拍拖最甜蜜嘅嘢，就由佢哋輕輕嘅觸碰咧係開始入手，就等於啱啱拍拖咧，哇掂到手仔啊！哎呀，坐喺隔離睇戲嗰陣時，電都未電已經好有觸覺感覺，即係要佢哋有翻呢種咁樣嘅感受先咯。咁我哋会由嗰个好微细嘅部分咧，去开展咗佢觉得啊，其实触碰唔系就系去到性交啊，唔系净系一种你变为一个嘅发泄欲望嘅工具，反而系一种爱意嘅表达啦，咁样啦吓。 除咗寻找翻以往爱嘅回忆之外咧，咁、如果一齐共同创新一啲新嘅记忆得唔得嘅咧？即系例如佢哋一齐去学整一啲餸。即系而家好兴噶嘛，咁啊一齐煮嘢食，一齐行山，甚至乎佢如果个老婆真系咁中意韩剧嘅话，餐餐食泡菜， 直情啦，系啊，我哋真系咁噶，我哋真系咧啊，咁我话先生你会唔会陪到太太一齐睇韩剧？咁我先生当然勉为其难，就冇乜兴趣。 其实真系好惨， 咁佢就会话我最中意睇政治嗰啲新闻啊，全世界啲新闻睇就，咁老婆就最唔中意睇政治嗰啲，即系大新闻咁样吓。咁于是乎两个迁就一下咧，你又睇。 翻十分鐘少少新聞，佢又睇翻半個鐘頭嘅韓劇陪住睇咁樣嚇。咁先生都會做呢樣嘢嘅嚇。咁呢啲我哋都會發覺咧，係佢哋互相係可以創造啲生活空間。咁我記得有一對夫婦，即係太太忽然間就，其實我好中意老公咧煮飯俾我食。通常太太煮，忽然間佢提出，即係佢會建議咯嚇。佢話要先生煮飯俾佢食。咁我先生真係去煮喎。咁即係等佢哋自己創造翻，佢覺得乜嘢先至係各自覺得 feel 到又想做，同埋覺得親密嘅行為咯。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佢哋仲有啲乜嘢方法仲可以做？即係尋找以往嘅回憶，創造新嘅回憶，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 我哋咧通常咁樣樣嘅，即係表達親密咧有五個向度啦。嗱，共處嘅時間有幾多？一齊活動嘅時間有幾多？同埋咧你一齊溝通講大家心事嘅時間有幾多？然後先至性咧係另一關啦嚇。咁然之後最後咧就係話我哋咧其實佢哋自己覺得大家可唔可以好似朋友咁樣共處？咁我哋叫佢哋揾翻自己愛嘅語言啊，究竟係乜嘢對大家嚟講係覺得對方愛嘅表達？咁我哋要佢哋各自揾出嚟咯。 即係嗰啲妹妹豬嗰啲。唔好叫啦， 嗰啲昵称 最轻心系有对夫妇就咧，其实我中意每日咧收到阿太太咧，一个嘴型嘅亲吻嘅 emoji。 哦， 系啊，就 系 咁。 咁其实啲成功率高唔高嘅咧？即系譬如向你求助嘅 client 啦，咁你哋就用各施各法啦，唔同嘅 couple 就用唔同嘅方法啦。咁后屘你哋会唔会发现哦？其实呢一啲话对于性嘅恐惧啊，或者唔系好。好想進行性行為的一些心態啊，其實都好高成數可以去克服到嘅咧。 冇錯冇錯冇錯，我覺得係即係暫時嚟講都幾高成數，因為好多時候觀念嘅問題咧，只要能夠改變，再加埋一啲嘅行為嘅模式嘅練習咧，咁其實互相配合之下咧，多數都成功嘅。 嗯，咁就好啦。係咁啊，今晚咧多謝曬 Anna 同我哋分享咗啦。咁希望如果大家即係有啲乜嘢嘅問題啦，即係喺性嗰方面啦，即係最近。要都系揾专业人士求助啦，因为其实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帮到嘅，因为即系呢一方面咧，都可能系即系维系一段关系嘅其中一个小部分嚟噶嘛，咁就唔可以忽略咗佢。系啦，我哋要正面啲去面对啊。好，我哋下个礼拜五再同 Anna 倾过。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好，拜拜。 全是爱，但我感恩再感慨，或许。 適應冷待，或可堪稱最親愛，最親愛。 聽過有吳若希嘅《這位蠢材》，12:00啦。